健康地球人， 主持刘婉芬。 好啦，送走咗中医师之后啦，直播室啦送入嚟呢一位咧，另一位嘉宾系我好拍档啦，呢位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，就系显空法师。法师你好， 你好刘婉芬。 咁啊，法师啊，其实你成日都讲啦，要可持续啊，嗬，即系其实快乐要可持续，幸福要可持续嘅， 人生嘅生活都要可持续。 系，但我成日都觉得咧，香港人咧真系好辛苦嘅，香港人嘅工作好忙啊。 系啊，系啊。咁喺呢个好忙碌同埋有好多时好压力、好大压力之下咧。我哋就往往咗忘记咗我哋嘅生活要有一个平衡。譬如话我哋啊，而家搵钱啊，咁大家要啊发达啊，或者买奶粉啊咁。咁你就一定系成日喺度迷住你个工作，咁你慢慢慢慢累咗落去啦。咁你就渐渐地咧，你就会入咗嗰、那个一个模式啊。譬如话啊，我要赚钱，我要搵钱，我要翻工，我要照顾老板，我要照顾客仔。咁你入咗去嘅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自然啦。啊，我而家系啱啱吓一个初级工作人员，咁我个目的梗系再上啦。咁你又见到自己上，大家又见到隔篱人哋上，咁你就即系好自然咧，就要入咗一个模式，一个思维。我就要去做呢样嘢啦。咁即系好似你入到去赌场，你就要赢啦。咁你入到去赌马，你就要赢啲马仔啦。我而家去做工，我哋入到去呢一个行业， 要升职啊， 要升职啊， 表现啊， 系啦。咁我要入到电台。做 DJ， 我话要点样，有几多收视啊？咁你一路咁样咧，你就入咗个模式里边。 系， 你入咗个模式嘅时候，你就忘记咗原来你仲有其他嘢。譬如话你个家庭啦，你出嚟赚钱嘅目的嘅家庭啦。 例如我哋话养家就系其实本身系你家啦。 吓，咁但系后嚟我哋就去为咗养家就去。走咗去赚钱，就赚咗钱嘅时候就唔记得咗。 要有翻好个家， 唔系搞翻掂个家。个家原来唔系净系你俾钱佢就得嘅。咁所以我哋喺人生里边，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嘅，同大家讲嘅，其实人生即系我哋多多少少要吓，我哋叫做分散投资啊，系嘛？咁分散投资，你投资你都唔可以净系买晒股票或者买晒窝轮，你都要仲要买啲啊存下款，你嗰啲要使啊，咁嗰啲买啲金啊咁嘅嘢。咁所以我哋讲嘅就系分散投资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吓、啊，除咗我哋嘅工作之外，除了我们的物质世界之外，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，我们要去照顾一下。除了这些家庭 的问题，即是我们的赚钱、家庭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健康，这些其实我们都要照顾的。所以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其实我觉得人生就唔好一下子咁专注咁投入。 不过有时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觉得好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咁。譬如先阿法师你讲啦，其实我哋要有平衡嘅生活啦。近呢几年咧喺香港咧，成日都倡议要有平衡，因为个人都话诶、哎，香港地嘅压力好大啊，啲人动不动咧就哇用粗口18个字、24个字闹人，好激气啊！好多时候都去得好尽嘅。咁即系话我哋拉得条线太紧，所少少嘢咧都会触动到你。但系成日都听，但是你发觉咧，其实呢个城市咧，唔好因为我哋话我哋要倡议平衡嘅生活啦，大家要顾住自己嘅心系要点样谂事物啊，睇事物而得到平衡嘅吓，仍然都系一个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好唔平衡嘅生活，即系好简单，好容易举个例子。我记得好有几年前啦，我访问一个朋友，佢话佢自己咧都系身不由己，佢唔系唔知道要顾家，其实咁辛苦都系为咩？就系要养家啦。佢有一日咧，佢个仔咧望住个电视机，个仔咧系几岁大嘅，当时系佢话佢就望住个电视机指住嗰个男人，因为佢都系一个公众人物啊，接受紧访问咁。跟住个仔就话啦：，诶、哎，爸爸，爸爸。咁阿妈就见到嗰个画面啦，咁。跟住佢就话啦，呢个唔系爸爸吓、啊，原来佢认错咗爸爸。咁将呢件事话翻俾即系佢嘅老公听嘅时候，个老公就觉得好难过。即系我咁辛苦为咩咧？都系为呢头家，但系原来我仔都唔认得我啦。 系啦，咁所以其实即系正如你所讲，我哋好多时心里边知 系， 但系唔记得咗。咁唔记得咗嘅时候咧，就正正咧，你就要去被人提点啊。嗱，頭先嗰個你個朋友咁，就佢提點嘅時候個觸動就梗係特別大啦，因為佢個仔 認錯咗 佢，咁佢就即刻就一定，我相信佢個反思同埋佢個行為就會快好多。 但我睇唔到佢有改變啊，仍然都係經常係生活喺內地工作，真係嘅喎。佢咁多年，雖然佢個太太咁樣同佢講，佢都會講就係，我都唔想嫁咁樣。 嗱，我相信就係咁樣噶啦。嗱，佢自己唔去 反省或者將佢嘅工作去盡量去分配得好少少。但我哋作為你呢、這個嚇、啊、你嘅電台嘅我哋嘅節目嘅時候，嗯、我哋永遠都應該有個責任去提點人哋，等啲人唔好啊！我哋將來太遲啦。咁如果我哋至少今日啊，我哋嗰陣時原來阿法師同阿劉遠芬提過我，點解而家咁遲咧？咁所以我哋其實作為一個嚇、啊，雖然係財經台啦，你嘅嗰個生活 健康地球人， 健康地球人，咁、嗯、你作為真係想話健康地球人，你就真係唔單止係要錢啦、 嗯， 你仲要你嘅家庭啦、人際關係啦、嗯，當然仲有喺我哋嚟講就係你嘅心靈自己健康。你心靈健康，如果你唔處理好啦、 嗯， 你點可以做一個健康地球人？健康地球人係有要平衡噶嘛。咁所以你既然開一個節目叫做健康地球人，咁結果我哋啊你咁啱咁巧，你坐的士翻屋企，或者你而家食完飯啊咁、嗯、樣，咁你忽然間撞到我哋講呢啲嘢喎，咁我哋就話俾你，喂，記住下啦，你屋企仲有屋企人啊， 嗯、 等你噶，啊阿仔阿媽阿女掛住你噶。除了這些之後，還有原來你有沒有照顧自己，照顧你自己當然是你的身體的健康，還有你自己精神的健康、 嗯、 如果你的精神的健康是整天很掹掹緊，很憂慮，很擔心的時候、嗯、如果你整天都是這樣的時候，你沒多久你就不捱得多久、 嗯、 你當你的精神健康不捱得的時候，你不要說你家人、啊、你的錢財、啊、你有又好沒有又好你都不行、 嗯， 咁所以我哋就想喺度即係藉個機會即係提點下大家，其實你多多少少都要平衡一下 嘅。嗯，我想問下法師咧，其實喺你嘅工作裏面好多人都會揾你傾偈啦。 係啊， 尤其是我哋講心靈健康嘛。 嗯、 我諗法師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咧，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除咗弘揚佛法之外咧，都係照顧好多人嘅心靈健康。係 啊，多多少少我哋都要做。 係，咁我好想問就係、是、話，因為我相信即係講平衡嘅生活係、 嗯、 個人都想，個人都知道，但係覺得好身不由己，人在江湖、嗯。其實我唔行，我唔行得快啲，其實個位真係會俾人爭咗。譬如我唔努力。你想想我最近才听到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其实我基本上七点半都走得了、 嗯、 但我的同事我老实九点半才走我真的不够胆走那我就唯有在这里，还有、即使是回到公司也好，有很多朋友都不单止在公司做得很勤力、嗯、跟着放工的时候又会拿回自己的工作回去家里做、嗯、就是担心人家会抢了他的位 置、啊、 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即有人会认为他表现不够好，咁我哋所谓平衡、嗯、请问我应该点平衡呢？ 嗱、我觉得係应该咁嘅，就要积谷防饥。 嗯。 你唔係次次时时都咁忙㗎嘛。你啊呢排个个都九点半，咁你都冇辦法啦，焗住九点半。 你都唔会叫佢哋特登叫嗰啲人话，咁、哎、你唔好理佢哋，你七点半走啦。 咁呢啲你自己要執生啦，係咪？即係我觉得人际关系同埋嗰个客观环境，我哋即係呢啲局外人唔喺嗰个环境，你好难讲啦。 嗯。 因为你有时真係即係大，譬如話我好多時係，我以前都做老細啊嘛。 嗯。 咁 如果個同事嚇、啊、我未走，你已經走咗，咁你會點諗啊？ 我做老細啦，我可以得啦，你搞掂佢，我行，我完全可以嘅。即係、嗯、即係佢哋啊，老細走啦，你快啲走啦咁。咁我哋嗰陣時做嗰啲，我哋嗰陣時做股票噶嘛。 嗯。 咁嗰陣時我哋仲喺度等緊印仔噶嘛。咁大家都仲等緊印仔嘅時候，我都會喺度咯。 嗯。 乃至到或者我出去食完飯，我都會翻去睇下佢哋咯。 嗯。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即係你做事即係個團隊精神。咁我唔會話、嗯、啊，你為咗自己嘅即係，我意思係你要執生。 係。 但你執生嗰個過程之中，你要穩位咯。 嗯。 即係你嗱，時間永遠都係你永遠都係你自己去安排嘅啫，係咪？有一個古仔就係、是。有一次個教授去教呢個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， 咁、嗯、佢就話啊，你大家一人一個，佢擺個台上面有一個鴨，咁佢就將好多大即係啲鵝春大嘅石仔就擺滿咗嗰個鴨，咁、嗯、佢就問嗰啲學生，我個鴨滿未啊？咁嗰個啲學生話滿啦，你已經擺唔到啦，咁佢話啊，咁好啦，咁跟住佢就攞堆沙出嚟， 嗯， 就倒落去嗰個鴨， 嗯， 咁就倒咗好多沙落去喎， 嗯， 因為原來嗰啲石頭石頭中間 有得位啦， 有得位，咁、 嗯、 佢就問佢，喂，咁而家滿啦啩，咁，好啦，滿啦，嚇，佢又再攞桶水出嚟， 嗯， 咁又再倒咗好多水落去， 嗯， 咁佢就問，其實你估我想講乜嘢咧？咁佢就話，啲學生就話，啊，原來時間永遠都仲有位攝啲落去嘅。 嗯， 咁、那個教授話唔係啊，我想話俾你哋聽咧，你嗰啲大嚿嘅咧， 要先擺。你啲大嚿唔先擺呢，你一早擺晒啲水或者有啲細沙呢，你大嚿你就擺唔到。嗱，嗰啲大嚿嘅呢，其實就係你人生你覺得最重要嘅嘢。你如果係為養家而去搵食嘅，你嘅家嘅就係你大嚿嘅。如果你唔處理好咗你嘅家人，如果你覺得你嘅精神健康係重要嘅，你唔處理好你嘅精神，你到到你抑鬱啊、焦慮症啊嘅時候，你再去搞呢，你就冇得搞。咁所以喺人生裏面，時間你係自己要安排好囉。即係我唔係話乜嘢都唔使做，但係我只係我相信我哋嘅責任，即係只係提點大家。我唔係話人生係好易做嘅，喺我哋嘅人生之中好多嘢係好困難，尤其是喺我哋而家咁逼迫嘅社會。但係我相信我哋都有責任去提點大家，喂，你搵啲時間啦，去靜靜地，唔好搞到自己咁忙啦。有啲時間唔使出去同啲朋友 wet 㗎嘛，可以返去睇下女同阿仔食下飯，或者睇下老婆㗎嘛。咁所以其實人生係有需要搵到個平衡。 但剛才你講嘅時候，我都好搞笑呢，就係、是、當你講話，即係個教授究竟諗問大家啦，其實你估我想講咩，原來時間仲可以有㗎囉。呢個睇一個問題嘅觀點啦，但教授就話啦，唔係，我想話俾你聽呢，你將重要嘅擺喺最前啦，咁樣即係唔同人睇唔同嘅事物啦。 係呀係呀係呀。 健康地球人， 主持劉遠芬， 繼續呢就同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的總監啦，就是顯通法師，我們一起講一下呢有關這個平衡的生活。剛才我聽法師講的時候呢，其實真的生活是要自己去做一個處理的。什麼是重要，其實你很清楚的。但我覺得很得意，有一位朋友呢，比我年紀大很多的一位前輩，今年七十多歲。有一次我跟他做訪問的時候，我就問啊，其實現在你都踏入了退休的生活啦，你覺得人生最重要是什麼啊，樣他就說呢，他覺得人生呢，他覺得最重要的呢就是說家庭啦。另外就是他先講有幾個樣嘢嘅。第一個要有錢，冇錢你個下半生你好難過嘅。第二樣嘢呢就是要有健康，冇健康你攞嚟講嘅啫。第三樣嘢一定要記住一個好嘅家庭。他以前呢冇咁樣諗咩叫好嘅家庭咁樣。佢話唔知係咪真係同年紀大咗之後呢，佢覺得有關係啦。第四係咩呢，要有好嘅朋友。如果你即係成日都冇一啲朋友你身邊同你傾下偈嘅話呢，咁你會覺得自己好孤單啊。 係啊。 再第五樣嘢呢，就是一個好嘅社交嘅生活啦。要有，佢覺得要仍然都要 keep 住有呢樣嘢啦，咁樣。咁點解會講我呢一位嘅前輩佢嘅故事呢，咁我就諗啊，其實每一個人呢對生活平衡呢樣嘢唔同年紀呢有唔同嘅睇法。有時呢你可能年紀輕嘅時候佢追嘅係咩呢，係事業啊。或者佢追嘅就係財富啦。 係啊。 但有時可能追過咗籠之後呢，其實佢好難做返一個所謂嘅平衡嘅生活。對佢要過到某個階段，哎呀，原來我過曬籠，原來我冇咗啊！呢啲嘢係有時真係後悔都後悔唔到㗎喎。 係啊，其實我好同意你個朋友嗰個即係人生要即係有不同嘅嘢，佢會留意關心或者係重要。咁我當然我會再加多一個佢自己個人嘅精神健康啊，佢內心嘅世界係咪成日好多恐懼啊，好多擔憂啊，佢有冇辦法去面對壓力啊？咁佢有冇一個舒解壓力嘅方法啦、啊？咁其實我再想講嘅，其實你咁多嘢咁重要，而咁多嘢你都要要關懷照顧，咁其實咪真係變咗仲辛苦。咁其實我想講嘅就係、是、我哋做人其實一樣嘢，真係我哋啲古人講話積谷防饑。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年輕嘅，咁你就要去賺錢啊，或者努力下咁。咁係咪喺呢個時候，你如果呢個時間又你唔理你爸爸媽媽住，或者你唔理你啲即係女朋友住咁，都其實都好合理嘅，即係你少啲係合理嘅。但你理佢少啲嘅時候呢，你如果冇之前已經同佢哋做咗啲事前功夫啊，你冇以前我哋話派餅仔已經冧咗佢先啦，女朋友啊，我而家嚇就係、是、我而家 係 個超勁忙啊，但我係為咗揾錢同你去結婚㗎，咁嗱你捱住下咁，咁我哋係真係有呢個承諾，咁你耐唔耐又要冧下佢，咁即係咁佢先至心中有數，你已經派咗餅佢，派咗餅仔俾佢食，你已經令到佢有個準備，咁你就喺到你好忙衝嗰陣時候咧，佢就唔話你好忙咧，佢就打電話嚟，你唔理我啦，你唔愛我啦，咁你就死㗎啦嘛，係咪？咁你就要之前已經安撫咗佢，等佢有心理準備。所以積谷防饑係好重要。喺你有條件有環境嘅時候，你知道邊嚿大石頭係你重要嘅，你就要擺啲功夫落去照顧一下佢。譬如話你個家人，你就要 得閒你爸爸媽媽嘅咁，你就過時過節放假嘅時候，你就要出現一下啦、嗯，你就唔好走咗去唔理佢，走咗去泰國放假啦，係、嗯、咪？咁所以或者去放假嘅時候帶埋佢一齊去。咁所以呢啲嘢你係要積谷防饑，等你自己嗰個空間你將來扯佢嘅時候， 嗯、 你打壓即係你就是、你遺忘佢嘅時候，佢都會諒解支持你， 係 包括埋你老闆咯。 都係，我啱啱就係講諗起呢樣嘢。老闆對下屬又好，下屬對老闆都係。 係啊，咁我成日都話叫啊，你對你老闆，對你啲 partners， 你都得閒要醒下佢嘅、 嗯， 醒下佢唔係真係話 賄賂佢， 賄賂佢。其實一句説話去關心下佢，你唔一定話係真係讚佢靚仔嘅、啊。你今日好似有啲攰喎，冇乜嘢啊嘛咁。咁、 嗯、 即係呢啲即係關懷嘅説話、支持嘅説話、諒解嘅説話，喺人就係人之間係好重要咯、嗯。你見佢開心嘅，哇！你真係幾叻仔喎，啱啲句啊邊幾個句嘢啊？點解咁嘅？咁你真係好叻喎！咁呢啲咁嘅説話其實係會令到人裏邊內心啊有一份温暖咯。咁、嗯、你同佢嘅關係久而久之就會叫好啲㗎啦。 係，所以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話，即係如果你想生活平衡嘅話咧、 嗯， 生活平衡係需要你用時間去累積翻嚟嘅， 積谷防饑、 啊。即係真係積谷防饑。當然冇一個人咧係特別得閒嘅，冇一個人咧係可以係，尤其是喺香港呢個地方工作咧，嗰、那個壓迫力真係好大。唔好話你嘅工作量未必一定係咁多，但可能身邊嘅人俾你嘅壓力，哇，個個都未走。走啊！你走唔系啩咁样？咁可能呢个都已经系一个即系需要你一个生活嘅平衡噶啦。 可能就系如果你知道听日你要开 OT 嘅，你夜晚咧就唔好上网上到咁夜啦。 嗯， 即系呢啲嘢你自己要安排好咯。即系你自己咩嘢重要啊？原来我听日要真系要翻去同大家一齐去拼搏嘅，咁你夜晚就唔好睇电视睇到咁夜，或者走去休息一下、relax 下咁。咁即系人呢啲咁嘅嘢，你自己嘅时间真系要安排。你喺人生里边，你觉得边样嘢重要，你就俾啲时间佢咯。 嗯，有时我自己会觉得就系好多朋友咧都经常都会嗌好辛苦啊，好、多嘅压力，个每一样嘢咧都好似自己都做得唔够好啊咁样，咁会觉得即系好似咁我都系改变唔到。不过我觉得如果头先阿法师，即系你讲翻说话，其实某程度上都系重新检视下你嘅生活。如果你仍然要 keep 住呢一种嘅生活嘅状态，但你又觉得生活得唔开心，咁系冇得搞噶。如果你唔肯改变一啲嘅你而家呢个状态嘅话， 系啊系啊，其实即系好，你讲得好啱。即系人生系到咁上下，你要自己真系揾啲嘢检点下、检讨下。有好多人就好多时去到，我哋上次都讲过啦，去到撞板撞咗好多次、都唔识得，哎呀，我要改一下。 嗯， 即係太遲嘅時候先去做，咁就唔好啦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積谷防饑對你老闆好，對你家人好。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好重要，你要對自己好。 係， 即係你要知道自己，哎呀，我真係個人生係耐唔耐，要休息一下，我真係要愛惜一下自己，俾自己嘅身心寧靜一下。呢、這個寧靜係俾少少時間，你冇咗呢個寧靜嘅空間咧，你根本上係冇辦法去個腦去幫你重組到嗰個壓力。咁所以我覺得係你唔好將自己嘅時間逼得太交关、 嗯、 你在日日之中或者在盡量之中俾啲时间去静下。 是，我觉得呢个真係好重要。有时我哋呢好似静唔到落嚟，每一个空间都俾人哋充塞咗，或者自己都想充塞晒每一个空间。 是啊，同埋你一知道你个脑，譬如你好个电脑啦，你个 mon 开咗好多个画面，都諗唔到嘢。 即係喎，你讲得好啱喎，容易棘坐滞添啦。 棘坐滞添，但如果你个心静下落嚟，删咗好多 mon， 你所有啲嘢都行得快啲。 嗯。 咁所以你尤其是如果有一个 mon 成日斩嘅，咁即系你有一样嘢你好牵挂住、 嗯。 有时我哋个脑有啲嘢好牵挂，譬如你啱见完你老细，老细啱唔知扯完你咩嘅，你个脑入斩你。咁、你做咗其他嘢嘅时候，你就会冇咗嗰种灵活啊，你就冇咗你嗰种智慧啊。咁、所以呢啲就系我哋人生其实，但系你系要得到好大压力嘅时候，你可能就要眯埋眼，静一静神。好多嘢都好似会啊，而家啲嘢又清晰化。 嗯，所以头先阿法师讲啦，即系喺呢一个玻璃樽嘅里边，你当系一个管理时间嘅一个地方啦、有啲乜嘢系最大嚿嘅，你要摆落去咧，最重要嘅、可能就系你自己嘅生活啦，你自己心灵嗰个嘅健康啦、你嘅家人啦、当然你嘅工作都系紧要，即系你自己摆，每个人都唔同嘅，但 系 要适当咁样将最重要嘅先摆喺前边，嗰啲沙沙啊、水水啊嗰啲咧，其实系可以融合加落去嘅， 可以融合加落去，你好多都可以追得翻。 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多谢晒法师，又系星期六嘅晚上啊，咁啊，希望啲听众咧，当然啦，如果系节目重温嘅时候，星期日啦，嗬，咁啊，无论点都好，一个礼拜咧，好好咁样度过，好唔好啊？ 瞓得觉好好地嘅。 OK， 拜拜。 下星期同样时间，继续健康地球人。